汉书》卷十五下，《王子侯表》第三下。孝元之世，无王子侯者，盛衰终始，岂非命哉？元始之际，王莽擅朝，伪包宗室，侯及王之孙焉，居舍而欲多，非其政，故福禄，玄种一绝，悲服。